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、为数不多的封建政治家，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。1961年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的钱宗范教授在《康熙》这本书里说，他一生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物理、地理、农学、医学、工程技术，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，艺术方面的声律、书法、诗画，他几乎都有研究。他写出了80-90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，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，他还精通多种民族的语言。其实啊，在历史中，在传统相声中，在评书中，有关康熙的故事也是非常之多。那我们这一连多天的康熙私访岳门楼的故事，您听着如何呢？徐徐到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啊，我们继续倾听北京故事，跟您说说康熙私访岳明楼的故事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啊，它就是传说。其实，有关康熙微服私访这个事儿本身就尤为史实，因为据清宫档案记载，康熙本人从来就没有私访过，啊，甚至说连宋太祖、明太祖是不是微服私访过，这都是值得怀疑的。那康熙是怎么得知民情的呢？密折上奏，就说白了打小报告，专门有官员，有低等级的官员可以直接密折上奏，告诉康熙怎么怎么回事，这样才知道民情民生。当然，相声评书里边好多关于康熙的故事，这都是杜撰的。那因为什么呢？来到民间的皇帝具有戏剧性，容易被观众接受。其实呢，人们说的正史啊，大部分都是当时官员修订的实录、语录以及玉牒三部分组成。那么从中呢，人们不难发现，清朝的皇帝并不好当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也是被监视着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有关康熙私访岳门楼这个故事还得继续，德亮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康熙梦见四个小孩闹金殿，大臣施世伦解梦，并且借机要铲除前门外400天。这康熙呢，就决定化妆私访，就来到了岳明楼。随后沈立王带着金德利、孙启龙、马寿也保驾来到。哦呦，这岳明楼上可热闹了。正在说话这功夫，就听楼梯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又响了，离着楼上还有3-5层楼梯，噔唰，等于也不上楼梯了，窜上来了。跑堂的刘三这么一看啊，呼，又上了一个大个儿。一瞧这大个儿，平顶身高1丈2，穿一件白色的大褂，黑坎肩儿， 再一瞧这大褂呢，感情不是布的，是拿高丽纸糊的。这黑坎肩一瞧，嗨，哪是坎肩啊，上边拿锅烟子画了一个坎肩。这人上来这么一瞧，往这一站，冲皇上三点头。刘三一瞧，哟，哦，这位您也认识，这人是谁？感情是战殿的将军，叫白克坦。这白将军呢，又冲沈礼王一点头，跟沈礼王站一对脸儿。皇上一左一右，白将军呢往这一站，就叫给跑堂的了：“跑堂嘞，小子！”刘三心说：“怎么都这口气啊？怎么就没有一个尊重点的呢？”啊，刘三也没客气，干什么呀？高丽纸大罐儿，高丽纸大罐儿，给我沏茶。楼上不卖茶，那你为什么卖给这位老爷子？刘三心说：“倒了霉了，我都是这壶茶招出来的啊！”不是，这位老爷子说：“喝两碗就走。”那你为什么卖给这穿皮袄的啊？是人说喝一碗就走。哦，那你给我沏一壶上来，我都不喝，我就看看，我就走。刘三一听，你们怎么都一个毛病啊？得得得得，给您拿吧，把这壶茶端过来了。啊，您想茶壶啊？楼上茶壶都一样啊。沈礼王不敢使跟皇上一样的茶壶，这战殿将军敢使吗？他也不敢啊。拿过来啪就给摔了。您别猜呀，废话，不要茶壶。刘三说：“这您怎么都这脾气啊？啊，不要就摔，好，刚才摔一个了，知道吗？不使壶，你们使什么呀？盖碗。我们楼上卖壶，不卖盖碗。那你为什么卖给这穿皮袄的？我……”刘三一想：“是啊，我能不卖给他吗？我说我不卖给他，他冲我搂机子，他要开枪啊。”回我再说不卖你，他把枪借过来跟我再搂机子得了。我呀，我别这么说了，不是我卖给他，是您不能跟他比啊，他不是外人。白将军一听他不是外人，那你说这个穿票这是什么人啊？他，对了，刘三就顺嘴胡说吧，他是我们这六牲口的。哦，白将军一听，好啊，千金沈礼王达摩苏沁的战功无数啊，站着的皇上啊，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他成六牲口的了啊。得了，开个小玩笑得了，冲着沈礼王，哎，我说皮袄。沈礼王一听，什么叫皮袄啊？当着皇上的面我成皮袄了啊？你怎么着，纸人？纸人？白将军一听，好，我成纸人了。哎，我说皮袄啊，你感情是这六牲口的呀？啊，沈礼王一听，那我怎么说呀？这跟我开玩笑，但是当着刘三呢，这还有皇上啊，也不能说漏了，还得把这话还回去呀。我啊，对了，我六牲口，我六驴，那意思我是给皇上六驴的，这给皇上六驴不丢人啊？哎，我六驴。嗯，刘三逮这里了，我说什么来着啊？我说他是我们这六牲口的，你还不信啊？不但六驴六马六骡子，晚上还给我弟猎狐呢。沈礼王鸟枪咔就端起来了，沏茶去。哎，我沏茶去。刘三拔腿就跑，心说我呀，嘴上占点便宜再说吧。哎，到楼下又抱了一摞盖碗上来了，这儿给白大将军啊沏上一碗，刚给他放下，就听楼下又有人说上话了：“贤弟请。哦，兄长请。哎，弟不欺兄啊。哦，兄不灭弟，兄则友，弟则恭。”刘三一听，长幼序，友与朋，你们上这儿念三字经来是怎么着？得了，上来吧，不拦着你们，上来吧。一瞧上来这个，那是不能拦着，怎么呢？上来两位做官的，一瞧红缨帽，朝珠补褂，足蹬官靴，哎呦，都是大官啊。刘三一瞧，我看看什么官啊？这是看看什么顶子，什么领子啊？这补卦是什么补子？知道是极品官呢？再仔细这么一瞧啊，刘三脸都气黄了。怎么呢？一瞧这穿戴好，前面这个人啊，袍子上周身上下呀、啊、都是窟窿，戴着一挂明珠，紫红色，土黄色的呀，四个佛头。仔细一瞧，呵。感情这一挂明珠是什么呀？是一挂脆枣，安了四个核桃，这叫什么朝珠啊？这个啊，再一瞧后边这位，好嘛，比前面这个哎稍微的年轻这么一点儿， 身上穿的袍子也满都是窟窿，都啊拿线把这窟窿给系起来扎起来。您说您有窟窿，您打个补丁也行，平平整整，不介就是拿线呀、啊、这么一系呀、啊、这么一揪，好这一身的疙瘩揪。带这挂朝珠呢，黑中透紫，水汪汪，四个佛头是白的。一瞧这是什么朝珠，好，感情是一挂鼻器安了四个瓷骨。刘三一瞧，这什么当官的，这是啊，哪儿来的，这是。这俩人可了不得，咱书中暗表，前面这位是彭彭啊，您听彭公案，哎，彭彭，后边跟的施世伦，施不全，那是施公案主角。好家伙，这两位来了。上楼一瞧，皇上跟那坐着，也是赶紧三点头，冲着神力王一点头，哎，两边一边一站。刘三一听，好，这感情都认识，这今儿我这怎么这么些新鲜客人呢？嗯，两位冲着刘三啊，文人们很客气，跑堂的小贼。刘三一听，怎么文人也这味儿啊？我也成小子了哟啊，又成小子了我。嗯，怎么着你？二位喝茶呀？嗯，死爹。不要壶是吧？死爹，要盖碗是吧？死爹。刘三一听，你是什么口音？你是谁的爹呀？你是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给沏上吧。得亏我刚才呀、啊，端上一摞盖碗来，哎，这回省得拿去了。哗哗哗哗，哎，沏上茶往这一放，往桌上一放呢，刘三啊，顺势就抬眼看了看窗户外边，看什么呢？看个时间。一瞧这太阳可快到正午了，这刘三这心呐、啊、可是嘣嘣嘣嘣嘣嘣，怎么跳成一个了？哎呀，这待会儿司马天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这到底这几位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正在这会儿，啪，什么来什么，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溜小跑，一听就是练武术的青壮年，要不然他不会上楼这么利索。呵，刘三一瞧，这来人了，这赶紧看看是谁吧。再一瞧，呵，上来俩人啊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紧沉利落，一看就是练武术的。刘三一瞧，坏喽，司马天真来喽。再一看啊，头了这位30多岁，不到40，哎，紫红色的脸庞，一双剑眉直插入鬓，一双大目皂白分明，狮子鼻，火喷口，微一长胡须。辫子脑袋后边盘着，穿一身呢蓝绸的裤褂，大褂在腰里头围着，为了方便，足下蹬薄底儿快靴，背后背着一把金背砍山刀。再瞧后边这位，好，更了不得了，30出头，白脸膛，一对剑门，一双朗目，狮鼻阔口，辫子也是盘在头顶上，穿一身白纺绸的裤褂，大褂围在腰间，足下抓地虎的快靴，背后一把翘把雁翎刀啊。再一瞧，斜挎镖囊，镖囊内露着3只金镖，有红绸的穗儿。再一看身上还带着东西呢，感情身缠甩头一子，甩头就是绳子镖啊，这绳子跟身上盘着，镖搭在绳子梢上。刘三一瞧，得，这一瞧练武的，这准是司马天的请的人啊，这完了，这个你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哎呦，这怎么办？嗯，没想到瞅这两位上楼挺猛，到楼上变样了。哎呦，一瞧感情这儿坐着一位，这站着四位，赶紧俩人双双的先把辫子放下来了，盘着辫子就是要打架，把辫子放下来那意思稳的，哎，这刀这不是背在身后吗？赶紧把刀顺腰里摘下来了，别在身后，把刀摘下来怎么样啊？挂在腰带上，并且呢，刀把朝后，这刀鞘啊，这头朝前，这叫太平刀。大褂也不掖在腰里了，赶紧解开，哎，穿上了，冲着当间3点头，左右各1点头，然后呢，站到彭大人、施大人两位身后，小折扇拿出来，哎，冲自个儿袖口这么一扇。文胸五度僧道领啊，梳口一袖眉山间啊，一瞧，哦，这是跟班的，哦，这两位愣是他们跟班的啊，他们是想吃脆枣了，是想吃鼻涕了啊，跑堂的不认识。好，这两位那是清朝书里有了名的英雄，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奥赛的英雄啊。谁呀？前面这位 就是保护彭彭彭大人的官太官小西。后边那位更了不得了，那是保护师大人的金彪皇黄天霸呀。俩人都见过皇上，一上来一瞧皇上跟这儿呢，好，怕担惊驾之罪，赶紧把大褂穿上吧，这辫子赶紧松下来，把刀往后一搁，太平刀。刘三儿不知道啊，刘三儿一瞧，呵，上来时候跟虎似的，怎么一瞧这位怎么跟猫似的了？赶紧过来，二位，吃饭呢？不吃，说话都小声了。啊，那您喝酒？不喝。您喝茶？不喝。刘三儿一瞧，那您二位怎么着啊？我们跟班儿，跟班儿，跟谁呀？官太官小西拿手一指彭大人，我跟他。黄天霸说：“我跟他。”刘三一瞧，哎，我说二位老爷，你们真是跟班的，真跟班的。那你们先把大褂脱下来，给你们老爷穿上好不好啊？啊，您瞧这位一身零碎绸子，那位一身疙瘩汤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黄天霸说：“你别说废话，我们大人身上有宝。”啊，刘三转脸看了半天师公这师的人，有什么宝啊？袍子这不是宝啊，靴子也不是啊，顶子，哎呦，这顶子也不，哎呦，朝珠，对了，你看这块朝珠啊，黑中透紫啊，这是墨玉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碳胆也不是，这是。哦，鼻涕呀、啊！师德一瞧，就是鼻涕啊！啊，这个到南方叫马蹄，我知道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刚尝一口，师德人吃半个啊！我相信！哎呦，你看那位朝珠脆枣，那怎么凑合的？这是，哎呀！可正在此时，打楼下又上来两位，这俩人一般高，猛着一头扎着一背，身上都是穿着摔跤的搭链，下身是青羊皱的裤子，哎。刀郎肚靴子，腰扎骆驼毛绳，前面这位夹着一只狗啊，后边架着一架鹰，这狗啊夹的都半死不活了，这鹰啊拿根绳子拴着脖子，架着鹰嘛，别人都是横着胳膊，在胳膊上架着鹰，这位好，在手里抡在这，您琢磨鹰脖子上拴根绳抡在这，这鹰活了活不了，也跟那翻着白眼呢，哎，手里还拿块大羊肠子。六月天啊，您瞧这羊肠子都臭了都。这俩人谁呢？这是两位亲王，哎，康熙皇上俩兄弟红王白王。上来一瞧，冲这个皇上三点头，啊，跑堂的刘三一瞧，老爷子，这跟您都认识啊？哎，红王把这狗往楼板上一摔，白王说：“皇上嘞，跑堂嘞，给我架鹰。”跑堂的说：“对不起您呐，哎，我们楼上啊不卖羊鸟的，不管架鹰。”白王一转身一瞧。那个接手桌那儿不有个手巾杆吗？那就放这儿吧，把鹰往这手巾杆上一放，和这鹰这算喘口气。哎，把当这来碗水，来碗水洗洗这块肠子，您吃啊，我吃它干嘛？喂鹰，喂鹰，不是我们楼上也没水，要不然您下去洗去，下去洗。白王啊，一瞧那一缸酸梅汤啊，得吧，就这儿洗吧，把这臭肠子往酸梅汤里这么一涮，得好，这酸梅汤甭喝了，这是您这怎么会甭废话沏茶，哎，不用壶，对，用盖碗，没错，早准备好喽，你瞧这一堆盖碗啊，这准知道，沏两碗茶，每人面前一碗，刚把茶放好，就听楼下又有人喊，这么早就黑天了啊，顺声音噔噔噔又上了一个人，你瞧这位大白天的打一气死风的灯笼，这位也就30多岁，焦黄的脸膛，面带病容，身穿啊灰不大褂，是青坎肩，腰扎凉带，足蹬官靴。这位谁呀？九门提督叫陶志莲。他呢是有病，请病假很长时间了，是真有病。有人给他送信，皇上私访前三门，他是带着病前来保驾，敢不来吗？哎，冲到楼上一瞧，哎呦，皇上跟这待着呢，一瞧这微服私访，赶紧。哎，三点头就代表三跪九叩大礼，皇上没搭理他，那意思你九门提督你怎么给我拐在地面，出来四把天了，四个恶棍流氓啊，就在我的天子脚跟底下就这样。陶志莲一瞧皇上恼了，